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前半段的经文，就是一到五节。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先读这个十四章的前半段哈。最后的七灾被形容为上帝愤怒的大碗，对吧？十六章的一到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但是在这一个最后的七灾的大碗倒在地上之前呢，天上出现了一个系列的异象作为一个穿插。首先第一个异象的场景就是站在锡安山上的羔羊。哎，你一读到锡安山，是不是立刻就有旧约历史背景的跳到脑海当中？锡安山在旧约大，特别是在大卫之约那里，那表达是什么？上帝作王掌权的地方，上帝护卫他子民的地方，他子民在那里得安息、得自由、得平安的地方，有君王治理，一片这个美好的景况的地方，对吧？很明显，这里用锡安山表达的是牧养、保护、遮盖、带领，上帝作王。然后你看见锡安山的羔羊站在那里，但问题是在旧约当中，锡安山从来都是属于谁的呀？万军之耶和华的。但为什么这里说是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就羔羊跟神在这里互换来使用，对吧？啊，所以在旧约的背景之下是神站在锡安山上，在启示录这里是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你就知道羔羊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对吧？并且不仅羔羊站在那里，同他的又有十四万四千人。哎，在第七章那里曾经出现过十四万四千人，对吧？结论是十四万四千人是 选民， 所有的选民，对吧？那选民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是属于羔羊和属于父的人，你发现没有？他说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什么意思？名哈，代表的是一个所属权。羔羊的名，父的名写在额头上，表明他们属于羔羊，属于父，对吧？好，就好像古代哈，一个奴隶额头上是可以刻字的，就刻上主人家的标记和标号，刻上主人的名字，这个就表明这个奴隶是属于那个主人的，对吧？那当然这个是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说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刻在他额头上，表明他们属于羔羊，属于父。我们做一个对比哈，我们对比羔羊的跟随者和那两只兽。好，问大家，那两只兽是谁的跟随者？是撒旦大红龙的跟随者，就是那两只兽，对吧？一个是地兽，一个是海兽。海兽指的是邪恶的政权，地兽指的是邪恶的思想。那羔羊的跟随者呢，就是新约旧约的所有的选民。所以羔羊跟大红龙撒旦是啊类比，就是说是这个两个光明与黑暗的对照。那两头兽跟羔羊的跟随者的十四万四千人又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对吧？ 那我们来对照哈，十三章当中描述的两头兽，首先这两头兽都是撒旦的跟随者，与神为敌的。十四章当中描述的锡安山的羔羊和跟随羔羊的十四万四千人，他们都是什么？是这个，是跟随羔羊，是敬拜神的。下面他们描述他们对神的敬拜，对吧？ 唱圣歌。 唱圣歌。那十三章那里说，兽所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亵渎的话，谎言，虚假的话，对不对？十四章这里说，跟随羔羊的人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唱赞美的话，对吧？唱新歌，口里查不出谎言来，是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很明显，这个对比是相当明显的。十三章那里描述说，教会在地上有两个主要的敌人，就是这两只兽，对吧？他们攻击教会，他们伤害教会，教会也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但是十四章那里描述说，教会在天上的主宰就是羔羊和父神，对不对？教会在地上的敌人是兽，教会在天上的主宰就是羔羊和父神，因为羔羊的名，父神的名刻在他们的额上，因为他们是被羔羊赎买回来的。就在这个场景，十四章当中的这十三万四千人是被赎买的教会，是被保护的教会，是被牧养得安，在安稳之中跟随羔羊的教会，并且说他们是得胜的，对吧？啊，得胜的。所以呢，你会看见这个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这样一个对比。那十三章那里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就是十三章第十八节哈，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是不完全的，是不完美的，是不足的，是666，对吧？那十四章这里羔羊的，跟随羔羊的人的数目是完美的，完满的，是多少？十四万四千人，这是神子民的一个完满的数字，对吧？啊，这又是一个对比。然后再有一个对比，十三章那里我们看见了兽的什么印记，对不对？哎，兽是要在那些不幸的人身上刻印记的。那在十四章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印记，神的印记，对吧？所以他的视角是什么？是从十三章那一个地上危机的视角转到十四章这里天上安稳的视角。所以在启示录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特点哈，他有的时候描述地上的征战非常的激烈，但是描述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常常容易把视角转到天上去，就描述一段审判危机征战，他就会把视角帮助我们转到天上去，去看天上那个得胜的荣耀的被保护的教会的光景。为什么这样？ 安慰当时的苦难， 是的，启示录这个安慰的信息是非常巨大的哈。就启示录呢，作者一边要把属灵征战的那个惨烈性和激烈性彰显给我们看，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带着强烈的安慰、鼓励和劝勉啊，所以呢，他会常常转换这种视角哈、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当启示录每一次转换视角的时候，就是他要传递这个不同信息的时候，并且这两个信息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但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啊，你说征战就征战嘛，你说得胜就得胜嘛，这个征战跟得胜是矛盾的呀？不是的，这是两个视角。所以启示录最能体现已然未然的那个圣经神学的视角啊，因为这两个视角是不断的在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好，这是十三章跟十四章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然后我们来看哈，启示录十五章的十四章的一到五节，其实描述的是未来的天堂的那种画面感啊，请注意哈，多说一点，旧约的先知常常用锡安、耶路撒冷、圣山、圣城这样的概念描述什么？描述未来的新天新地，特别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等哈，都是这样的。 旧约的先知喜欢用圣山、圣城、耶路撒冷、圣殿来描述未来的新天新地的盼望，啊，这个是旧约先知喜欢用的手法。所以，当我们在启示录看到锡安山、看到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指未来的盼望，新天新地哈。好，在这里提供给我们一个天堂的新的视角哈，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来总结一下它的特点。首先，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还是从启示录的14章1到5节来看。首先，天堂是一个神子民得胜的地方，对吧？为什么？羔羊站立，同他站立的还有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是一体的。所以站立就不是躺下，站立其实是一个得胜的姿态。在古代两军交战，我们站立在这里，敌人匍匐在脚前，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对不对？站立其实是一个得胜的景象哈。所以天堂是一个在那里是神子民得胜的地方。其次呢，天堂也是一个充满了极大的安全感的地方。什么叫安全感呢？就在那里呢，神与神的子民之间是一体的，神的印在神子民的额头上，印说明了归属权嘛。请注意哈，这个印除了归属权之外，也是表明神知道每一个他的子民，神知道他的每一个子民，啊，每一个子民都是他所知道的，是被他印过的，是属乎他的，啊。然后呢，天堂还是一个荣耀和赞美的地方，你发现没有？第二节哈，有声音，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还有弹琴的琴声，这里表达什么？重水、大雷、弹琴的琴声，琴声表达的当然就是赞美、惊叹、赞叹的一个地方，你发现没有？第三节也说了，众长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新歌。除了买来的这些人，没有人能唱这个歌。这个是什么歌呢？这个当然就是赞美神的歌，是因着救赎被买来所唱的赞美神的歌，对吧？还有呢，天堂是一个没有罪恶的地方，没有污秽的地方。第四节描述的是什么？其实是描述他们的圣洁、完全和完美。第四节说，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没有瑕疵的。什么意思？ 圣洁、 完全、完美。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不是指的结了婚的人不能上天堂哈，跟那个没关系哈。其实这个旧约常常会用这种方式，这种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圣洁哈。就你知道，拿细尔人、利未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独特的行事方式，怎么对待头发啦？独特的饮食方式，怎么对待食物啦？独特的穿衣方式，穿什么样的衣服啦？来表达分别为圣，不是说那个衣服、那个头发、那个饮食本身让他们得胜，而是分别出来啊，而是分别出来，让他们说有这种分别为圣的概念。这个其实请注意，整本圣经都不会是说两性关系是邪恶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两性关系不是邪恶的，婚姻之内的两性关系不是邪恶的哈。但是呢，圣经在旧约特别利未记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分别出来，独特的分别出来，来敬畏神。我这么说吧，当上帝要降临西乃山之前，上帝告诉摩西说，提前3天要怎么样？ 自洁， 洗衣服，对不对？自洁洗衣服，然后这个不要亲近妇女。为什么？ 他其实是用外在的这种方式表达对神的敬畏，表达圣洁，表达特地的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预备朝见神。你说这个吃饭、两性关系、结婚是不是人世间最通常的事儿？那为了朝见神，为了敬畏神，为了把这个敬拜圣洁荣耀的神的敬拜庄重严肃的表达出来，连人世间最正常的事儿，我先暂停不去干。这个就有一种分别为圣的概念了，对不对？就把这个事儿给分别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哈。你不能回推回去说啊，你看上帝三天让你不干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肯定是坏事儿，以至于我们不能干。不是的，不是因为它是坏事不能干，而是它是正常的事儿。但是因着要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把正常的事儿，人世间在创造里面正常的事儿都暂时放下，去独独敬拜那一位独一的主，这个就把圣洁和荣耀给更凸显出来了，对吧？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在立位记当中，那些所有关乎圣洁的条例都很多都是跟罪无关的。再说一遍，立位记当中很多圣洁的条例跟罪都是无关的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起了个皮肤病它是因为罪的缘故，不是的，那只关乎到洁净不洁净的事儿。那饮食只关乎到洁净不洁净的事儿，跟罪是无关的哈。啊，那个饮食是跟罪无关的啊，只关乎到洁净不洁净。好，为什么经文又说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在这里出熟的果子，当然出熟的果子在圣经当中其他的地方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人。首先出熟的果子被用来形容耶稣基督，当出熟的果子用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表达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但出熟的果子还用来被形容教会。哎，你说耶稣基督在整个教会当中是不是那一个出熟的果子？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出熟的，意思是 他怎样教会将来也怎样。但是第二，教会在神创造的万有当中是不是出熟的果子？同样是哈，教会在神创造的万有当中同样是出熟的果子，将来教会得赎的时候，万有都被更新，就是天地万物被更新有一个前提，就是教会得赎。教会一旦被得赎，天地万有就随之而更新，所以教会在天地万有面前就是啊出熟的果子，就是教会怎样得荣耀，天地万物也被怎样得荣耀。基督怎样得荣耀，教会就怎样得荣耀，教会怎样得荣耀，天地万有就怎样得荣耀。哇、哦，这个是这个逻辑哈，因为基督是上帝最核心的心意，在基督里教会是最核心的心意，在教会的蒙赎当中万有被更新。所以你就知道在整个救赎历史的大画卷当中呢，中国家庭教会过去很多年讲到救恩的时候常常是个人层面的，就是我个人的重生悔改信主啊，个人上天堂大概就是指救恩了。但是整本的圣经神学展现给我们的救恩其实是神的国降临，对不对？是神的宇宙万物的更新，是整个荣耀的新天新地。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的哈。起初创造就是要借着有他形象样式的人将他的荣耀充满整个宇宙，对不对？但是因为堕落，这个上帝的计划被罪给怎么样给破坏了，也不能用破坏这个词，其实上帝的旨意最终还是至终要达成的，只不过是因着罪的缘故，这个美好的心意出现了曲折。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扭转了罪的咒诅和审判，于是这个旨意还是向着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去这个前进，对吧？所以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是这个，你就不能说救赎仅仅关乎你上天堂了，而是关乎整个神的国，关乎整个神的荣耀，关乎整个受造界。好，说多了哈，那是系统神学的末世论。所以你会在这里看见系统神学的末世论跟圣经神学的末世论在这里有一个重合，对吧？是重合在一起的哈。 因为上帝创造的心意最终就在上帝成全的心意当中被彰显出来了。这是启示录十四章的前半段，我们来看后半段哈。启示录十四章的后半段，我来为你诵读经文。这里讲的天使和审判，第六节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我先读到这里哈。那你会发现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描述了前三位天使，对不对？如果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如果那个声音也是指的一位天使的声音的话，在整段经文当中就描述了七位天使。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前三位天使，这又是一个七的循环哈。这卷书不是完全按时间顺序来写的，而是反复的重复同一个主题哈，强调这些不同的循环，就是基督两次到来之间这些的循环不断的发生的事情哈。好，那在这里前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审判的信息，责备的信息，要对全地发出警告的信息，对吧？我再多说一点哈，我们说前面那个大红龙，那个和两个兽，就是地兽和海兽和地兽，大红龙是邪恶的撒旦，第一个兽是海兽，是邪恶的政权，第二个兽地兽是邪恶的思想。然后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后面会看到一个妓女大淫妇大巴比伦，就是指的世界的诱惑。那这就是龙的策略，你发现没有？龙的策略是很深刻的哈。他先用海兽，就是政治强权的力量来逼迫基督徒，不让他们去敬拜神。他又用地兽的力量，就是那个虚假的宗教、虚假的思潮、虚假的思想，去抵挡真理，来迷惑人的心灵。他还用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世界的诱惑吸引，来吸引人不跟随神，对吧？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三位天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宣告什么？要去敬畏神，要去敬拜神，因为神是创造主，也是审判的主宰。所以你从第六节、第七节那里看见说，他的信息是敬畏神，归荣耀给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因为神是创造主，神是审判主。当然第一位天使所传的信息是一个概括性的信息，对不对？他把创造的主的审判提前宣告出来。然后第二位天使就是在逻辑上是紧接着第一位天使所宣告的信息。第二位天使宣告什么？宣告巴比伦大城的毁灭，对吧？巴比伦大城就是这个世界邪恶的代表哈。在古代呢，有的时候用埃及作为世界的代表，有的时候用巴比伦作为世界的代表，总之它是代表邪恶的世界，代表拜偶像的罪恶啊。所以呢，第二位天使宣告的是世界的审判。然后第三位天使呢， 第三位天使宣告的是世人的审判，你发现没有？请注意哈，世界和世人是有的时候是两个概念，但世界包括世人。但是呢，你会发现第三位天使特别聚焦这世界当中那些什么 世人， 世人对吧？拜兽和兽像，额上手上受了印记的人，那就是什么人？当然就是抵挡上帝的、不信神的、拜偶像的，这个世界的世人了，罪人了。这些人要承受地狱的刑罚，上帝公义的烈怒，对吧？啊，他说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痛苦的烟往上冒，昼夜不得安宁，等等哈。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整个世人的审判，对吧？好，那天使宣告说，你总结一下，前面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特别是十三节他提到这件事情哈，你会发现呢，他在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胜过世界上每一个邪恶的敌对的国。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敌人要被永远的定罪，无论是大巴比伦，当然指的是国的概念，还是受印记，受了受印记的人，当然是指的人的概念。但无论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国度要胜过他们的国度，对吧？啊，约翰对这些天使的描写目的是鼓励他的读者，鼓励他们什么呢？就即使有的时候教会被受肆意的凌辱，被受肆意的伤害和攻击，但基督的国度至终要征服一切的仇敌，把仇敌踏在脚下。请注意，在国与国的这个征战当中呢，实际上只有两个国，一个是属于天上的上帝之城的那个国，一个是属于地上的这个大巴比伦大淫妇的这个国，对吧？那这两个国之间的征战没有人可以逃避，请注意，这两个国度之间的交战没有人可以逃避。任何想逃避逼迫而去拜皇帝的人，在这段历史就警告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就加入了兽的阵营，而不是加入了羔羊的阵营。而羔羊的阵营就必然是什么呢？必然是跟随羔羊的那144,000人，那并且受羔羊的印记。那跟随兽的那个阵营必然的就是手上额上有兽的印记的那个阵营。所以这段历史摆出了那种信仰的抉择的警告，说你们要去跟随羔羊，而不要去跟随兽。有一个实际的应用哈，就是在当时约翰的读者那里，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只敬拜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不要去敬拜罗马的皇帝，承认罗马皇帝是神。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实际的应用？当然是一个非常实际并且充满了挑战的应用。因为在约翰的读者那里听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基本上拜罗马皇帝就等同于拜兽，对不对？跟随羔羊，敬拜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主。然后第十三节出现了一个声音啊，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说这个或许就是另外一位天使的声音。这个声音讲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或者说是扭转人世界观的一件事情。他怎么讲呢？第十三节说，你要写下，特意把这件事情写下是为了强调，对吧？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哇，这个话是不是扭转了世界观的一句话？他说死了的人有福了，但是这个死了的前提是什么？在主里面死，千万只能在死在主里面，是因着跟随羔羊的缘故，守真道的缘故，信靠主的缘故死。这一件事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是一件蒙福的事。为了强调它是蒙福的事，甚至它有一种一咏三叹，不是一咏三叹了，是一种好像那个对白戏一样啊。天上的声音说写下来，这件事是有福的，然后圣灵说是的，就是圣灵再肯定一下这个说法，对不对？ 你看天上的声音让约翰写下来，是不是一次强调？然后圣灵又说是的，是不是一次强调？那这个强调又扩展了这个福分的具体的表达。这个福分的具体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息了自己的劳苦，就脱离了地上一切的逼迫、患难、劳苦、迫害、软弱，脱离了一切，安息了嘛，这是一个福分的表达。然后还有，你的福分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脱离邪恶的世界，还有是什么？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意味着有永恒的赏赐、奖赏，永恒的那个报酬和报答。神要报答一切忠心跟随他的人，你说这是不是祝福呀？哎，请注意哦，跟随兽的人，撒旦是怎么报答他们的？ 一起下地狱， 一起下地狱，伤害他们，对吧？毁坏他们，杀害他们，对吧？但是跟随羔羊的人，羔羊是如何报答他们的？一起上天堂，对吧？啊，将永生、将福分、将神的同在、将一切的祝福、新天新地、美好全部赐给他们，对吧？歇了劳苦，并且果效随着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结果是很明显的。跟随兽，兽就伤害你，跟你一起下地狱；跟随羔羊，羔羊就祝福你，跟你一起上天堂。啊，不是跟你一起，是你跟羔羊一起上天堂。是跟兽一起下地狱和跟羔羊一起上天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对当时的读者既有安慰又有勉励，既是安慰又是一个勉励。哎，说实话哈，这样的信息对当时受逼迫、天天冒死的基督徒是很有安慰的力量的，因为你要知道他们是天天冒死的。对一个天天有可能处在生死挣扎边缘的人，这样的信息，请问有没有安慰？有安慰啊！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说，如果你软弱了呢，你需要读十遍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但你只读一遍启示录就可以了。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这也是强调说启示录的那个教牧性特别强的一点就在这里。为什么？启示录的教牧性是非常强的。因为启示录里面常常将生死、属灵征战、天上的得胜、地上的征战、永恒的盼望摆在人的面前，神的审判、神的祝福摆在人的面前。哎，你说天天将这样的事情摆在人面前，会不会牧养人的灵魂？很厉、很极大有力的牧养人的灵魂呀。所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要学习启示录的牧养的方式，不要仅仅的只是心灵鸡汤给人家一些按摩的话。哎呀，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来个大拥抱。该拥抱还得拥抱哈，该吃饭还得吃饭，该安慰还得安慰。但是那个只是切入点，最终你要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他，这是启示录呈现给我们的，对吧？要用福音当中的安慰盼望去安慰他，才有最深的安慰的力量。不然的话，其他都没有最深的安慰的力量。然后我们来读十四章的后半段。这是前四位天使了哈。十四节开始，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到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割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快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酒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描述了三位天使和一位人子，对不对？当然我不解释了，这个十四节所描述的人子的形象应该是谁？耶稣基督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收割他自己的庄稼嘛，对吧？那这个人子的形象坐在白云上，白云上面的人子，上面好像人子，这个可以把我们带回到但以理书对人子的描述第七章那里，对吧？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对人子的描述，同样他坐在白云上，穿白衣，戴金冠冕，手拿快镰刀，对吧？这很明显是基督的形象。但是这里的基督的形象不是一个羔羊的形象，羔羊的形象是一个受苦的拯救者的形象，这里的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得胜的将军、元帅和审判者的王的形象啊，因为他是出来收割庄稼和收割葡萄的，对吧？其实是两场收割哈，但是这两场收割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第一场收割是收割什么？收割庄稼。收割庄稼指的是什么？对，庄稼熟透了。收割庄稼其实是聚焦神的百姓，因为他们已经成熟了。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书里曾经讲过的，基督手里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庄稼收在他自己的仓里，对吧？啊，然后第二场收割是收割什么？收割葡萄。你说庄稼跟葡萄的区别在哪里？啊，因为葡萄收割了之后是要把它丢进上帝愤怒的大酒榨当中，再踹在那个大酒榨当中，表明是什么？审判。对，这个是在旧约的先知经常用的一种的形象的描述的方式哈。启示录很明显用了这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当他的愤怒降临的时候，要压碎一切的仇敌，因为上帝愤怒的杯，这个杯是什么？就是过去呢，上帝会旧约的先知会用那个酒杯中的酒来表达上帝愤怒的审判，上帝愤怒的杯，对吧？递给万国喝，且喝且咽，对吧？那这里呢，表达是把葡萄是为了酿酒而用的，对吧？把葡萄收割了是为了酿酒，酿酒就是上帝愤怒的杯，踹在愤怒的大酒榨里，压碎他们，并且表达上帝的审判，并且那个酒榨，在哪里啊？城外，踹在城外。为什么踹在城外啊？ 丢弃， 丢弃的意思，必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请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先知那里呢，其实城内是一个概念，城外是另外一个概念。城内表达的是什么？ 蒙保守， 蒙保守的，蒙保护的，属于神的，神的子民和百姓。城外呢，犬类啊，外邦人围攻圣城的，不信的，对吧？它是以城来，城内城外来表达这个分别的哈。所以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哎，你不是说是踹的葡萄吗？怎么这里开始流血了？所以踹的是人，对不对？对，所以他踹的就是人，他是用那个葡萄来代指人，是形象化的描述啊。然后这个血，并且血流成河，对不对？高到马的脚踝，你见过那个血高到马的脚踝吗？你没见过这样的，用中国的话叫什么？血流飘露嘛，对不对？叫血流成河嘛，是这个形象化的表达哈。无论杀人再多，战场几十万人的战场也不会血流成河的，但是他用这种原有600里，哇，不仅是高到马的脚踝，马的脚踝是比较高的，对吧？应该有一人高左右吧，差不多一人高啊，一人高的大河流了600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巨大的审判啊，表达是这个巨大的这个上帝的那个审判的大能啊。所以呢，我们来看哈，第六位天使和第七位天使的工作虽然都是在收割， 但是又有不同，就两件事是同一幅画面的两种方式，这是耶稣基督收割的两种方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做两件事，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第一聚集他自己的百姓，第二压碎他的仇敌。当然这两件事是一件事了，就同时发生，既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又压碎他的仇敌啊，对吧？因为收在仓里就是蒙保守，踹在城外就是被遗弃，对吧？收在仓里踹在城外，它是一个对比。然后这里血流成河，当然不是字面的意思了啊，你就理解它是一个夸张的描述就可以了，用这个夸张的描述来表达巨大的彻底的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审判。因为启示录用这种形象化的画面来描述巨大的审判，为的是让我们的注意力能够捕捉到上帝的审判多么的严重啊！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第14章的经文。